爸母啊，公大事大不吉的， 女婿女儿应该排第。哪看有你不好，你可向他诉罪，别忘不爱听了怎样的哟。 世事艰辛，不惊君亲大乱，再何关呢？ 他不当，不惊君亲大乱，放下金灯踏锤了。 踏锤，不卖将行金灯踏锤了吗？ 也是，他敬不尊，随外合理，这个欺负自尊。 金刷虎背，大瓦中心，一个。 是求你爸我爱将过来怎受吗？如今邪气我是我好求不好才日不走会邪过爱莫不好爹妈太话真假才日不走吧靠邪不好了 家坐 无人当坐想干事出战赴美咱家红流公主之名的来报灾祝苦美呀讲师不可请经然后再做主意 万岁老特色吗 讲你老王呀咱家经三五十就是告西里哦 古老刚刚告来同胞老胡红山 不敢不敢请啊 请啊 不来拜寿孩子不安见得 他竟将时欺难，强师夺利，以致孩子直施舍弃，错拍他心，地下此话，莫爹爹做主。 住口！大大特色，你卡在刀，怕光柱，乃起功皇侠，一不加虑，地鬼求听，四强黄床间，卡里想要，决定接来，哎呀！王爷何事？红武爷的，速将停息，红不起来，多谢金銮，天地欢乐，我为王明， 王明，来！爷们，王爷的闹，用我的眼边搞， 胡兵，你这不活！起功皇上，速闹灵王，今上何安可睡？ 王王爷，王爷举杯茶，露一茶，用枪枪啊，再高红梅。高刀啊，这高刀然后谁按不写字，你谁不服啊，等两天白花长长无爱子，马金多西叫你三年默默想苦啊，夕阳再照，我到日子两步高照平平。 我睡到啊，我睡不着，你样天留心过。 Thank you. 真多，因无偏在后子，未知万岁有何法落？ 既然如此， 改革平台， 下旨。 妈妈，我可是没忘，还加油。 请主的后子出国，我是王水，王水。 王爷平心是主， 是啊主。 王爷，不在所问何罪？地内王爷，应乃亲故接待，这是何故？ 你走我走，直使大家莫莫忘我，最怕公主，欺公皇上，罪无可恕，主下子将直使处斩。 不办这事，寡人就配合处理，免劳王爷费心。坐下， 那下王帅。 传旨府上，将五百大侠去。 Thank you.